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四，农历闰6月12，北京中雨，33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闭幕，达成8项成果。 国家信访局出台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 湖南18洞村不负期望，精准扶贫成功脱贫。 央广时评：时代呼唤根植于现实的文艺精品。 外交部发布，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西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开创生态文明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纪实。纪实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绿色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引领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行。纪实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邃思考。在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途中，中华民族如何永续发展，中华文明能否再铸辉煌？站在这样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正是树立生态文明观、引领中国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的理论之基。纪实强调，用最严格的制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绿色、更有活力，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几年来，一场场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掀起。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从河北省开始，不到2年已覆盖全国23个省份。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对16个省份的6000余人问责。2015年4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同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这5年，中央密集出台生态文明建设一系列文件，谋篇布局，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生态环保法治建设也不断健全，环境治理、生态修复领域一项项重点工程频频展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污染防治实事紧紧抓在手上。中国还相继参与一系列国际环境治理行动，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坚定行动，为全球绿色发展做出世所瞩目的中国贡献。在生态文明观引领下，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阔步前进。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生态文明新局面已经开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绿色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广，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赢得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央广记者焦莹、侯燕、王凯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对总书记提出的很不平凡四个字印象深刻。 这五年来，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得到，整个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坚持理想的决心，执政为民的担当，中国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崭新的面貌呢，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是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优异的答卷，而且也向时代、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顺利前进。对此，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蔡达峰深有感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呢，当然需要最广泛的集聚力量。参政党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我们的自信力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美好前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坚强的领导，同时也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见识和我们的履职的实践。我们要认真的学习讲话的精神，巩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意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张桃林表示，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我们要充分利用党外人士作为知识分子，具有专业素质高、代表性强、分布领域宽、联系面广的特点，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弘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不忘合作初心，以心力、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同心同德、集智聚力携手前进。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文章说，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中强调的这两个牢牢把握，是我们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同时又要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2017年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与会各国达成建立示范电子口岸网络、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八项重要经贸合作成果。央广记者丁飞、吴善阳、唐奇云报道。 作为今年9月领导人厦门会晤的重要准备会议，也是金砖合作步入第二个黄金十年后的首次经贸部长会议，本次会议意义重大，备受关注。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透露，经过一天半的讨论，与会各国一致批准建立金砖国家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加强单一窗口和贸易便利化合作，同时批准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 我们相信呢，很快就能在中国的老百姓的餐桌上看到更多来自于金砖国家的特色商品。中国企业将在电子商务销售、物流、支付等方面与金砖国家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我们可以预见，电子商务将成为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新的动力。 根据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合作路线图，各国将重点选择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率先开展务实合作， 部长们一致批准的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合作纲要，也是全球投资便利化领域达成的第一份专门文件。此外，会议批准金砖国家知识产权合作指导原则、经济技术合作框架，成员国达成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的行动共识，并热烈欢迎中国明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也是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以来成果最丰硕的一次，为金砖国家下一个黄金十年的经贸合作开了个好头。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将在金砖国家合作进程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国家信访局近日出台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进一步明确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对信访诉求分类处理的工作要求。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信访局会同国务院法制办牵头中央部委开始推进信访诉求依法分类处理工作。截至目前，已经有37家中央部委公布了依法分类处理清单，26个省份出台了分类处理工作规程。国家信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恩喜介绍，为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各地各部门做好这项工作，本次出台的规则明确了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的职责分工。 专门信访工作机构负责将信访诉求转送至有权处理机关，而有权处理机关要负责明确处理诉求的法定途径，并适用相应程序办理。 对于专门信访工作机构以外的行政机关来说，如果信访诉求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则本机关为有权处理机关，应当受理。 对于涉及多个行政机关或者涉及多个法定程序的重大疑难复杂诉求，专门的信访工作机构可以组织有关行政机关协商合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工作分工。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由专门信访工作机构会同法制工作机构提出方案，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来决定。对于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依法分类处理工作规定，拖延扯皮造成严重后果的，专门信访工作机构可以根据职责权限提出追责建议。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大力种植牧草，提高牧草品质，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牛羊肉精深加工业，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延长畜牧业产业链，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增收。请听央广记者黎正祥、金建军的报道。 我们现在已经做的规模化、机械化、科学化。 在中国草都内蒙古阿鲁克尔，近期几台大型收割机正在人工牧草种植场上忙碌着。田丰牧草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海军跟记者聊起了种草生意经。 第一，我们从沙化治理上生态效益上大大提高了。第二，我们从经济收入翻了几番，后期从利润上我们可以翻到10几分到20分。 在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赤峰示范基地，中国农业大学王显国教授介绍说，有好草才有好的畜产品，内蒙古发展牧草产业需求很大，优势突出。 从产业的基础、生产的传统、做规模化生产、土地的投入，在内蒙古是得天独厚的，所以说内蒙古引领将来的草牧业我是十分看好。 牧草多了好了，养的牛羊就多了，出肉率、肉质也提高了，发展牛羊肉精深加工业也就有了更好的基础和保障，畜牧业产业链就延长了。在锡林郭勒中国牛羊肉产业示范园，大庄园肉业公司的牛羊肉加工已实现结合大数据的自动化流水线作业和冷链物流。公司总经理陈喜良： 羊在养殖过程当中生长的环境、吃的草的营养成分、中间的加工过程和运输过程都一并的记录在我们追溯体系当中了。 生产方式创新、家庭牧场、电子放牧、可追溯系统、无害化加工等新技术的应用，正在不断加快内蒙古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内蒙古农牧业厅畜牧处处长白音： 更加关注畜牧业发展跟草原保护兼顾，跟农民增收统筹，实现习总书记对内蒙古提出的把内蒙古建成北疆亮丽风景线的殷切希望。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调研时，在花园县18洞村提出要精准扶贫。3年多来，18洞因人因村发展脱贫致富产业，全村人均纯收入从1668元增加到8313元。今年2月，湖南省扶贫办宣布18洞村脱贫摘帽是全省首批脱贫的贫困村。 请听央广记者傅磊的报道。 来十八洞村的游客最喜欢在村民十全有家的巧媳妇农家乐就餐，因为他家的农家乐开在苗寨最高处，视觉效果最好。以前因为家里穷，十全友一直打光棍，前年生活有了改善，四十多岁的他终于结婚了。如今他和从重庆嫁过来的妻子一起经营农家乐，年收入20多万元， 简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方便吗？之前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烂摩托车，现在的话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自己的小车了。 十八洞村原村委会主任施静南告诉记者，因为十全友家开农家乐的条件全村最好，县里来的精准扶贫工作队首先鼓励帮助他开了一家农家乐。 当时我们说你搞没事的，一搞起来了，现在生意很火了，陆陆续续的搞起来，我们有8家。 湘西山区缺少可耕种土地和产业发展空间，扶贫工作队通过调查研究，与村党支部、村委会一起确定了种猕猴桃树、养猪、苗绣、劳务输出、电商、乡村旅游6种精准扶贫产业，摸索出了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合作社走、合作社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做法，组建了8个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脱贫致富。施静南说，最可喜的是从根本上转变了村民的等靠要思想。 客户老百姓的等靠要思想，并且激发他们逆生能力，什么东西还是全靠我们是自力更生的。 施静南介绍说，村民农先南以前是特困户，扶贫工作队发现他其实是养蜂能手，就帮他引进了4箱优质蜂种，2年多时间就发展到50多箱，年产生态蜂蜜300多公斤。去年还组建了一家养蜂合作社，带动更多村民养蜂脱贫致富。 打工的人回来了，外面的客人进来了。在以前，每个人一都是愁眉苦脸，现在你到家家户户都是喜笑颜开。 央广时评：时代呼唤根植于现实的文艺精品。撰写栾红。暑期档遇到建军90周年纪念日，2部献礼影片火了，一部《建军大业》，回首在战火硝烟中披荆斩棘的建军历史；一部《战狼二》，致敬于境外救援国人的当代军人，皆为票房口碑双丰收。《战狼二》更是一路高歌猛进，6天15亿破华语影片纪录。两部作品的成功，首先源自对现实题材的深耕。近年来，从《潜伏》到《亮剑》，从《永不磨灭的番号》到《人间正道是沧桑》，从《媳妇的美好时代》到《人民的名义》，在海量文艺作品中大浪淘沙沉淀下来的，很多都是根植于现实土壤，饱含着对时代、对生活深刻感悟的优秀作品。与之相反，也有一些文艺作品粗制滥造、不接地气、背离现实，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严重萎缩，部分貌似现实题材的作品严重脱离普通人的生活，剧情充满常识错误，一些穿越剧、仙侠剧情节荒诞不知所云，而个别作家编剧则闭门造车，凭想象大书特书，与伟大的时代中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深刻实践没有半点关联。文艺是塑造灵魂的，文艺进入市场固然能得到更长远的发展，但砝码过多的加在经济利益上，必然会压缩文艺作品的生存空间。文艺创作者如果一切像金钱，必然会出现广告大量植入、票房收视率造假、大炒 IP， 宁愿用大笔资金砸演员，也不愿请成熟的编剧琢磨剧本等一系列怪现象，结果必然是离精品越来越远。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伟大的时代需要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精品更需摆脱远离现实和向前看齐两大弊端。文艺工作者莫辜负这伟大的时代。 眼前折叠起来放在展柜里的这面五星红旗，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在军博的藏品当中，它的历史也算不上久远，只有不到30年。红底色和黄五星都不再是崭新的样子，这面旗帜1988年1月 插在北纬九度、东经112度的永暑礁上，是南沙群岛上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稍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节目为你呈现《大国军藏十件珍品》的声音导览，第九件藏品——南沙群岛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新闻动车组，京津冀三地启动下半年环境执法联动工作。A 股市场186家上市公司近80%上半年净利增长，我国内地宫颈癌疫苗已上市供货，请听报道。 京津冀2017年下半年环境联动执法工作昨天在天津启动，此次联动执法将着力解决区域内大气污染存在的突出问题，严查燃煤企业污染防治、散乱污问题企业整改等问题。天津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贾春宁： 主要还是针对高价源这个方面，钢铁呀、火电呀，因为它的这个传输范围比较广，可能会对这个京津冀这个三地啊，它影响啊比较大一些。那么水的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跨流域、跨区域的河流。 央广记者陈庆斌，天津台记者王瑞天津报道。 截至8月1号晚间 ，A 股总计有18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7年半年度业绩报告，其中147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79.03%。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桂浩明分析，今年上半年传统产业恢复比较快，特别是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和化工等领域， 主要是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啊，那么使得相关的企业的生产环境呢得到改善。 相比上述业绩实现增长的上市公司，电力、农牧业、石油等领域公司业绩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我国内地首个获批的宫颈癌疫苗希瑞士正式上市供货，先上市的宫颈癌疫苗中标价格是580元一支，需要分3支接种，半年内接种完成。由于各省政策不同，接种者最终付费标准也会有所差异。此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的宫颈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表示： 现在我们上市的这个苗呢，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是9岁到25岁，超过了25岁以后呢，可能就得等那个四价苗上市了以后打四价苗。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央广消息，中国外交部昨天发布，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津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指出，洞朗地区位于边际线中国一侧，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2017年6月16日，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连同2台推土机，在多卡拉山口越过西津段边界线100多米，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的修路活动，引发局势紧张。印度边防部队越界人数最多时达到400余人，连同2台推土机和3顶帐篷，越界纵深达到180多米。截至7月底，印度边防部队仍有40多人和1台推土机在中国领土上非法滞留。此次事件发生在边界线清楚的已定界地区，与过去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发生的摩擦有着本质区别。印度边防部队越过既定边界，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了1890年条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是对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性质非常严重。印度炮制种种借口，在事实和法律上毫无根据，根本不能成立。文件强调，事件发生以来，中国本着最大善意，保持高度克制，努力通过外交渠道与印度沟通解决此次事件，但任何国家都不应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此次事件发生在已定边界线的中国一侧，印度应立即无条件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这是解决此次事件的前提和基础。中方敦促印度政府立即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 并彻底调查此次非法越界行为，尽快妥善解决此次事件，恢复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中方发布印军非法越界立场文件答记者问。耿爽表示，中方发布此文件，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进一步说明此次印军越界事件的事实真相，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立场。中方这么做是为了维护本国的领土主权，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维护公平和正义。中方相信，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 国际军事比赛2017中国赛区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各国参赛队展开激烈角逐，中国参赛队取得多项比赛的开门红。请听央广记者李清帅、李小波、邵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是体育编采，已经做好发射准备，可以出发。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库尔勒赛区安全环境核化生侦察比赛正式开始。中国三名参赛队员驾驶防化侦察车在第三组出发。 中国队！ 参加比赛的中国队是一支年轻队伍，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4岁，最小的只有19岁。比赛一开始，中国队便牢牢占据领先位置。在各国参赛队平均耗时1分43秒化学侦察环节，中国队以3根针毒管30多秒的成绩将对手远远甩在身后。最终，中国队两个车组以近乎零失误的完美表现率先通过终点。中国参赛队队员刘威： 我感到无比的荣耀，一句话，中国军人最棒的。 2、1。 在湖北黄水空降排分赛场，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个国家的参赛队展开了战车组单车赛的较量。中国参赛队使用中国自主研发的空降战车蓝美，穿越火场、雷区、浅滩等11个障碍，连续击中了多个目标。目前在已经结束的晴空导弹兵单车赛、苏沃洛夫突击单车赛等多项比赛中，中国队均取得开门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了一项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法案，使之正式生效成为法律。特朗普同时表示，这项法案存在严重缺陷。根据该法案，美国追加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经济制裁，并以发展弹道导弹项目等为由对伊朗和朝鲜实施新制裁。朝鲜日前谴责美国国会近日通过新一轮针对朝鲜等国的制裁法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鲁哈尼均表示将采取措施予以回应。俄外交部则宣布，美国会以极度挑衅的法案拟对俄加强制裁，俄方决定采取回应措施，要求美方裁减驻俄外交人员数量，禁止美使馆使用其位于莫斯科的多处房产。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昨天在社交网站脸书上说，美国对俄最新制裁没有意义，新制裁带来一些后果，有关俄与美新政府改善关系的希望破灭，美对俄发起全面贸易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李行健、魏东，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